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59集。 那花灵仿佛看出严征明心中所想，直来直去地说道， 你不必多心，我之所以出面保下你们两人，也是奉了金莲花之命。 严征明一愣，他虽然时常自负英俊潇洒，但也没有自恋到认为自己能花见花开，心里升起十分的警惕。 这鬼莲花不是要将我们弄去当花肥吧？ 今天的金莲叶是因你而开的，你自然有权利将它取走。跟我来。 金莲邀请我将自己的叶子取走，见我要被雪山秘境拍死，还特意派了个花灵护送，这是白日梦吧？ 有道是上赶着不是买卖，何况严征明一向倒霉惯了，坚决不肯相信这种狗屎运能落到自己头上。严征明皱了皱眉，开口试探， 这倒让我受宠若惊了。不必说别人，就是外面那位将大雪山开了个洞的魔修前辈，修为恐怕就在我之上，我何德何能？ 那鬼修修为确实在你之上，但他没有这个资格，因为他不是万魔之宗。 劳驾，我也不是。 大金莲叶子能洗去人间一切罪孽，本身代表一种规则，不是谁修为高就认谁的。他认可的人，不论正邪妖魔，必须是能左右一方局势与规则的人，这叫做有势，权势的势。看得出你是个正道修士，或许你本身没有过人之处，但你们这一代人其他大能都死光了，势便落在了你身上，也没什么稀奇的，不必惶恐。 虽然听起来好像是矬子里拔将军，但仔细一想好像还真是那样。同如死后是四圣的时代，眼下随着上万年的陨落和变序的衰老，四圣的年代已经过去。除魔行动中，天眼处与眼行人九圣两败俱伤，各大门派在十方阵前全都各伤了元气。还真是个山中无老虎，让他这只猴子称大王的时代。不说别的，他那么轻易就免了含冤的死罪，不可能与扶摇而上的扶摇派没关系。 所谓大雪山秘境，其实只是北冥海中金莲花自己凝结的保护层。一旦金莲花长出叶子，这个秘境一炷香的时间就会分崩离析，重新等待下一个在金莲身边聚集的契机。你最好动作快点，拿了金莲叶，自行带着你的师弟离开此地就是。他身上不过一个小小化魂，有了金莲叶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破解。 严征明总觉得这大雪山金莲叶有点玄乎，于是又问， 是我愚钝，多嘴问一句，什么叫做洗去世间一切罪孽？好比说有人滥杀无辜，罪孽深重，事情已经做下了，难不成只要有这片叶子，那些死了的人就能活过来？ 花灵被他问得一愣，片刻后笑道， 我在大雪山秘境中所见之人多为魔修，果然你们这些正道修士想的事不大一样，人死自然是不能复活的。我所说的罪孽与你想的并不一样。你既然已入剑神域，想必已经能感觉到了，冥冥之中扣在修士们头上的那东西。 天道。 天道，有清浊动静，有长短厚薄，至刚则折，至厚将崩。 天道令魔修修为一日千里，又令他们嗜杀嗜血以为平衡。若要魔道成圣，非得终身未曾沾血。天道要的是平衡，修士所谓罪孽也是他平衡的一种方式，让修士们种因得果，自己惶恐约束自己的行为，以免善恶到头有天劫。 说话间，严征明双脚踩上了实地，仿佛是接近雪山秘境的腹地了。那些暴虐的罡风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，随着真元运转，严征明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也开始愈合。他将程前打横抱起来，并未继续深入，站在原地。 你的意思是，这金莲叶子听起来那么神乎其神，其实说白了，就是天劫面前一把逃避罪责的保护伞。 出淤泥，去其浊，取其清。你要是非那么说，倒也没什么不对。 严征明心里生出了说不出的抵触，那股来自金莲叶的致命吸引力都被冲淡了。花灵站在他距离十步远的地方。 天道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大道有什么正邪之分？不过是你们这些凡人看不透罢了。 严征明听了简直想冷笑， 哼，要真是这样，含冤那500年的鞭刑又有什么意义？只要往脑门上贴一片莲花叶子，当场就能变成一个纯洁无瑕的小绵羊。 就在这时，严征明忽然听见一片植物破土而生的声音，接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异香流转而来。花灵微微扬起头， 金莲花开，那片能障目的叶子也展开了。 严征明一愣，顺着那花灵所在方向抬头望去，只见一朵不过两捧大的金莲花静静地浮在地上。真的接近金莲，那妖异的金光反而没那么浓烈了，说不出的圣洁，根系却深埋在漆黑的北冥海水中，有种强烈的反差。 是了，这大雪山秘境能熄灭一切火光，包括天然的夜明珠，因为此间冰雪是那极黑的北冥之水凝成的。 金莲孤零零地横在薄薄一层海水中，上面飘着一层隐隐绰绰的雾气，仿佛是感觉到了外人的气息，莲花忽然缓缓地转动起来，露出了它藏在下面的一块8丈大的莲叶。不知为什么，一见那莲叶，严征明心里忽然生出某种难以言喻的敬畏之心。 这就是大雪山之心。修士，既然他为你而斩，他便是你的了。 严征明却没有动，那花灵看了程前一眼，忍不住开口道： 金莲叶如昙花，完全展开后只有一炷香的时间，随即枯萎，雪山秘境也跟着崩塌，此乃人人打破头想要的人间至宝，你还在磨蹭什么？ 花灵的话音里不由带上了几分压抑不住的焦躁与催促，严征明被他催促的几乎生出逆反之心，想到 皇上不急太监急，这是什么道理？ 那花灵见他神色犹疑，立刻对症下药： 就是莲叶等得，你师弟的化魂恐怕也快等不了了。 这话笔直地戳中了严征明的死穴，随着他不住靠近金莲花，程前的脸色也越发惨白，及至此时，他两鬓的头发已经全然被冷汗浸湿，手指正无意识地痉挛着缩成拳头，整个人都在发着抖，好像忍受着极大的痛苦。 你打算看着他为了不杀你自伤自残死在你怀里吗？ 严征明终于再屏不住，将程前放下来，让他靠在自己身上，腾出一只手伸向那能让世上所有魔修疯狂的金莲叶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程前醒了。程前眼中有残存的金光闪过，他似乎从极大的痛苦中回过神来，毫无预兆地一把抓住了严征明伸出的手。 他浑身仍在不住的颤抖，眉目间除了痛苦，还有种说不出的沉郁之色。程潜闭了闭眼，下一刻，严正明替他收在背后的双刃蓦地脱壳而出，在空中画了一个巨大的扇形，毫不留手地砸向了一侧的花翎。电光石火间，花翎本想避让，那双刃的角度却极其刁钻，若他避让，剑气必然会波及金莲。 呵， 花翎避无可避，大喝一声，那外冷内热的古怪真元以他为中心，瞬间结成了一道屏障。这屏障不知是功法还是什么法宝，连大雪山秘境中的罡风都扛得过去，与双刃的剑锋短兵相接，撞出一声动地惊天的巨响，在北冥深处来回游荡。大雪山发出不堪忍受的咯吱声，本已经安静下来的罡风再次不安地涌动起来。再看那金莲下面哪有什么叶子，分明是光秃秃的一片，居然是障眼法。双刃踉跄着飞了出去，被程潜伸手一拉拽进手里，同时花翎连退几步，原本灰白的影子仿佛不稳定地晃动起来。这一番变故如吐起葫芦，简直让人应接不暇。严正明与那花翎几乎同时开口： 小贤，你这是干什么？ 你疯了吗？这金莲可是北冥之心。 北冥之心，那和我有什么关系？ 程潜沙哑地低声道。他脸色丝毫不见比方才好，目光如墨，死死地盯着那花翎模糊不清的影子，面沉似水。 别装了，你手中这朵冰心火还是我亲手在朝阳城中挖出来的。 等等，冰心火？你的意思是说他是唐枕？ 唐枕二字一出，程潜拢在双刃上的手被青筋暴露，剑尖轻轻地擦过地面，发出让人牙酸的摩擦声。严正明一个头变成两个大。 你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方才那是画魂吗？ 拜唐真人所赐的画魂，不过现在已经解了。 程潜转向他，森冷幽深的目光落在严正明身上的时候，总算柔和了些。他深深地看了严正明一眼，忽然轻声道： 师兄，多谢。 这一眼里好像有千言万语，严正明完全不明所以，本能地摆手： 不，不用谢。哎，等等，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说这只蛾子就是唐枕，他还给你下了画魂？ 他真正的身体是噬魂灯，我猜他只是元神借着冻在大雪山秘境之中的鬼影之身行动。 程潜缓缓转向花翎： 只有噬魂灯真正的主人，才能将自己的神识投入噬魂灯中，无限鬼影里，是不是堂兄？ 他将话说到了这里，那花翎沉默片刻，忽然轻笑了一声，在空中缓缓显了形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